来到知识快讯，今天我们来讲六个奇怪的自然现象。我们已经无法否认有球状闪电的存在，因为有太多的目击者看过这个现象，基本上它就是雷阵雨时会发生的球形闪电。球状闪电最惊人的地方就是它会移动，而且可以穿透金属、木头或大楼，它有一种硫磺味，寿命大概是1秒到1分钟。其实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这种球形的闪电，好像是小学放学的时候，那天也是有雷阵雨，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半空有一个大火球下来，然后它就很快的爆炸了一样。当时我觉得挺好玩的，但是现在想想的话还是挺危险的。虽然有许多人试着解释这现象的科学原因，但目前说法也都只是一些推测。最受欢迎的说法是坎特伯雷大学的 John Amber Hansen 提出的氧化矽蒸汽理论。2012年也有人在中国兰州拍到了球形闪电的影片，这也是神秘现象的第一个录影的证据。地震光非常的奇怪，但也很真实，这是地震发生时或发生后会出现的一种现象。这些白色与蓝色的闪光会在地质板块扰动剧烈的地方出现，地震光的寿命会从几秒钟到十几分钟都有。而地震光是一个不解之谜，是因为没有太多的科学研究以及1970年代许多有关 UFO 的说法的关系。挪威赫斯达伦山谷出现的诡异光芒，从1940年就有目击者看见，它是白黄红的光芒在天空，有时候不动，有时候会移动，一年中会出现10到20次。而在1981年与1984年之间，这些光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多，因此受到大众与科学界的关注。虽然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，很遗憾的是这个现象到目前为止都只是一些假说而无法被证明。这神秘的赫斯达伦之光让许多人推测这里有 UFO 的存在。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奇怪，人体自然现象就是人体在无任何的外在影响下自然燃烧。最早一次的人体自然现象的记录是在1673年，而大部分原因都是推测，通常与老年、肥胖、抽烟或酗酒引起的酮症有关。大概2%到11%住在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纽西兰的人可以听见一种持续性来历不明的嘈杂声。根据报告，嘈杂声是一种低频率的杂音，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听见，通常在夜晚的室内会更清楚。能够听见这种嘈杂声的人通常年龄都在55到70岁左右。嘈杂声的生理影响有头痛、头晕、失眠、恶心，更严重的会有自杀倾向。虽然科学把它的原因解释为噪音污染，但如何治疗这个症状的方法还没有。这是一种弧状云，长度可以达到1000公里。郑城风云是很稀有的大气现象，出现的地点也很不确定。它有1到2公里高，与地面相近，它的形状是持续而不断的云，通常有强风伴随着它。虽然这些云在柏林、阿拉伯海、英吉利海峡、东俄罗斯有被看见过，但大部分都出现在北澳洲的卡本塔利亚湾地区。不足的科学研究以及造成这郑城风云不明情况的原因，大多跟它时常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有关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